多名中方人员受伤，有员工亦一度被困，要求缅方采取措施制止暴力行为，依法查处涉事者，确保中国企业和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之后，有示威者认为中国支持缅甸军方，当地反华情绪日渐升高。德国两个州举行地方选举，为超级选举年揭开序幕。票站调查显示，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遭遇失利。分析认为，基民盟在九月全国大选的选情备受压力。在西南部富裕的巴登富腾堡州，票站调查显示，绿党赢得近三成三选票，得票第二的基民盟有大约两成四支持。在邻近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基民盟上届有近三成二支持，今次估计只能取得大约两成七选票，位居第二。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得票最多，大约占三成六。有分析认为，由于疫苗接种计划进展未如理想，加上有议员卷入采购口罩丑闻，都影响了基民盟的选情。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是暂时未有的，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是稍后再为大家报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城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青衣北桥啦，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城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另外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重复多次了，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而在一带就开始车多。另外提一提大家，为了配合强制检测安排，西营盘介乎第三街和高街的一段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介乎第三街和高街的一段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开心谜题本周冠军得主是 恭喜兰子第三次赢啊， 好开心啊！我今个礼拜可以坐在同大家分享我赢了谜题啊！千祈唔好骄傲，骄兵必败。我希望咧下个礼拜咧，我用谦虚嘅心再嚟同大家分享，我又赢咗咯！哎呀，始终都系留一啲骄傲出嚟添，唔好意思啊。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每日一谜题，日日长知识。 欢迎各位探险家加入无极行之旅，我们的领队探险专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将会带你探索这个星球上10个未知的世界，登上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山峰，闯入洞穴，深入地下河潜水，追踪稀有动物，追寻震撼人心的景色。请扣好安全带，迫协马上要展开。5 4 3 2 1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无极行。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15日，本港增24宗本地确诊，健身中心群组多10人染疫， 30个指名地方被纳入强检公告，包括九龙塘2间学校。 谭耀宗认为，审查委员会决定不可提复核推翻。 缅甸反军方示威浪潮持续，有中资工厂被纵火破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08，而家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各位早晨，观众听众早晨。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见到近日有关于疫情方面，西营盘的健身中心的群组确诊数字已经去到过百了，见到说去到昨日已经有109人在这个群组里面，当中的20%都是一些二代传播来的。另外还有一些的初步确诊都有成是10宗的。整个群组对于现在本港的疫情来讲，那个反弹有几大影响呢？见到现在即在防控方面，对于这个群组方面那个工作做成怎样呢？你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1。另外见到近日在接种疫苗的人数方面啊，预约人数比起初期都见到有一些下跌的趋势啊。寻日见到大约6000多人咧系预约呢个 BioNTech 的疫苗啦，4000多人就是预约科兴的疫苗。比起初期咧过万人啦，甚至系过10万人咧，有一啲嘅每日的预约数字咧，明显是有减少到嘅。见到政府就话啦，就研究紧系咪会扩大一啲嘅优先嘅组别范围，即系一啲优先接种嘅群组都会多啲咧。咁而家咧就话会唔会系降低接种人士嘅年龄要求咧？咁而家咧就有12个嘅优先接种嘅疫苗嘅群组啦。如果以年龄去划分嘅话咧，就话要夠60岁咧先至系打得嘅。如果年龄嚟讲，嚟紧如果咧呢一条线会降嘅话，对于即系整体嘅接种数字啊、接种嘅人数咧，会唔会增加多一啲咧？你自己点睇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嘅。我哋另外都请一位咧嘉宾咧喺电话旁边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早晨。 啊，先生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想讲咗健身嗰个群组先。寻日嘅确诊数字就24宗咁啊，10宗源头不明，14宗嘅本地个案入边咧。有10宗都話同呢一個健身室群組咧係有關係嘅，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個案而家嗰個發展情況，或者即係而家個追蹤工作係做得夠唔夠咧？ 嗱，我諗嗰個群組而家出現109宗嘅個案啦，咁其實大部分咧仍然喺呢個階段咧都係同嗰個健身中心直接有關嘅個案啦。咁就係嗰啲嘅關聯個案咧，第二代咧，甚至乎可能有第三代嗰啲咧，其實應該都會陸續都會喺嚟緊嗰1-2个礼拜出現啦。不過好彩嘅，暫時咧，我哋仲未見到一個好明顯嘅一啲網絡傳播嘅信號，包括你喺其他健身中心入面見唔到有咩特別嘅一啲嘅，譬如話係一啲嘅健身中心嘅傳播啦，而零星有啲個案喺嗰度入面嘅，暫時喺而家嘅強檢度都唔見得太多住。咁另外就係話，我哋個社區雖然有源頭不明個案啦，即係話有10宗啦，但呢10宗嘅個案其實係絕少咧，係同嗰個呢一個即係話個群組嗰個運動嗰、那個，即係健身中心嗰直接皮有關，唔係佢哋啲強檢嗰度揾得出嚟啦。亦都即係話唔係嗰啲大廈嗰啲，即係揾得出嚟，大部分都唔係，絕大部分。同埋佢哋分身好散，同埋好多嘅唔同行業啊、唔同區咧，就似乎係反映緊我哋一路都未控制好嘅第四波疫情咧，其實隨住我哋復工啊、復市啊、復課啊，同埋有啲檢測滯後咧，仲喺我哋社區度不斷傳播緊咧，反為嗰度咧 就是有一個慢慢惡化的信號，那個就可能是更加是要小心。 嗯，但因為而家成日都話健身群組入邊都唔少嘅人士確診咗，但冇病徵啊嘛，會唔會而家呢啲不明源頭就係正正因為冇病徵，所以難以追蹤，所以已經入咗社區嘅反應啦？ 嗱，佢嗰啲冇病徵嗰個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話唔係嗰啲不明源頭嘅個案嘅，不明源頭個案我哋差唔多仍然喺最近都係都有。大部分都是你見佢都是因為有病徵去睇醫生嘅，即係唔係啲檢測出嚟不明源頭嗰啲，即係唔係靠啲冇病徵檢測出嚟。 嗯。 反為係因為你係喺嗰個爆發嘅群組爆發度咧，你開始做嗰啲篩檢咧，佢嗰啲嘅不明源頭嘅比例咧，可能係嗰啲可能去到三四成啦。嗰啲即係話咁另外有啲不明源頭嘅，當然就係話嗰啲即係話外邊翻嚟嗰啲就好多，我即係話冇病徵係外邊翻嚟嗰啲又會冇病徵啦。 嗯， 咁呢個個案其實喺嗰個爆發咧有個特點咧，佢唔係一個超級傳播者引致嘅問題咁簡單，因為佢其實有係嗰啲去嗰度健身室嗰度由六號至到十一號。嗰啲時間去嗰啲人咧，就喺嗰度入邊咧，似乎喺呢段時間有一個持續嘅傳播。 嗯。 而大部分嘅個案都係最近發病或者最近揾到嘅，咁佢哋喺未來嗰兩個禮拜咧，仲有機會喺我哋個社區啊唔同嘅地方咧，係會產生一啲嘅繼發式嘅傳播咧。嗰啲可能冇快出嚟嘅，因為雖然話個潛伏期可以短到一兩日啫，但係大部分個潛伏期都係上五日，跟住之後可能去到十四日啦，甚至乎再耐啲。所以嚟緊嗰啲嘅日子咧，譬如呢兩禮拜，大家都要小心嘅。有任何嘅風險因素嘅人入面咧，就算你第一次強檢係陰性都好啦，如果有啲新病徵咧，譬如有特別嘢咧，都要盡快重新檢測，亦都唔好等到譬如你行業入面嘅第二次四日之後再做，因為如果中間你有嘢唔做咧，有機會都仍然會觸發一啲嘅網絡嘅爆發嘅。 嗯，咁但係你自己預計個確診數字係咪應該去到即係之前去到成六十宗，應該都係高峰嚟㗎？睇翻呢兩日好似又跌翻少少啦，咁係咪都應該過咗個高峰期咧？應該 嗱，我諗嗰個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喺嗰個羣組入邊有嗰個大約係五日到嘅。即是話一個持續的傳播，然後我哋先至知道，然後介入啦。因為佢係十一號到，我哋已經開始介入啦。佢第一個即是話係去到嗰個爆發個案嗰度，即是話係嗰個係有病徵嘅六號啦。咁就係話嗰個時間嚟講咧，可能都係唔算太遲啦。咁變咗佢哋擴散出去社區嗰度咧，其實入邊嗰個我哋仲有時間去介入。而大家都提醒咗嘅，其實好多人都小心咗啦，其實都減少咗去一啲，譬如話啲健身中心啊，亦都係減少咗啲不必要嘅社交接觸咧。咁其實就即係可能佢呢個爆發本身咧，呢、這個持續爆發本身咧，嗰、那個後果咧仍然都不斷會見嘅，因為嗰啲嘅已經傳染咗嘅。但由於佢唔會產生個大型嘅網絡式爆發咧，嗰、那個情況就未必好似即係上次跳舞群組咁差。跳舞群組牽涉到好多嘅唔同嘅地點嘅網絡式爆發，我哋暫時見唔到跡象，亦都唔希望呢樣嘢發生。但整體個社區嘅疫情咧，就隨住個恢復貨復市，即係話復市咧，其實就唔係太樂觀。咁變咗，大家如果有病徵、有風險因素嘅，其實應該都盡快去檢測咧。而所有啲，譬如話大家都係咧，新年就過咗啦，收拾心情咧，就變咗近啦，減少同住家庭以外嘅不必要嘅社交接觸咧，其實都會幫到咧。即係譬如話，我哋能夠咧係將個疫情重拾翻嗰個下降軌，因為我哋過去嗰三個禮拜咧，其實入邊嗰個源頭不明個案咧，仲係慢慢咁上升緊嘅。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好跡象，即係話我哋唔單止話唔能夠向住清零度，而可能疫情咧開始有個慢慢開始反彈嘅跡象。 嗯，頭先阿梁子超醫生咧提到網絡式爆發呢個詞語啦，咁但我就見到咧，而家譬如喺就話有十三棟嘅西營盤大廈啦，過去兩個禮拜咧都係冇確診，但係驗到佢哋嗰啲污水樣本咧就有陽性啊，咁而佢哋啲大廈因為咁樣都要強檢啦。咁多即係冇確診數字嘅大廈，但反而驗到陽性，唔係就係證明可能有一啲嘅隱形嘅或者一啲即係隱性嘅傳播者，而家喺個社區入邊，呢、這個算唔算係一個網絡式爆發嘅即係預兆咧？又 你是不是隱形我就不講，不過我們發現的個案都有百多宗跟那個群組有關，他們的活動範圍在那裡附近，那你入面那裡有其他的樓宇又有商鋪又有，那些人在那裡活動的，那你始終那些水入面都可能有交叉，入面的水入面內部污染啊， 還 有這些檢測都有個滯後的，既然你有個案的時候你都預期那裡的污水系統會有個陽性的結果的了，那你今次都是圍封出來找到多少個案咯，咁因為呢啲咁嘅做法咧，作為一個監測嗰個整體嘅疫情咧，係有啲幫助。雖然有一個滯後，但你我嚟揾個個案嚟講，呢個效率就未必真係咁高啦。同埋你係因為始終係一個呼吸道嘅傳播疾病，嗰、那個即係話個大便嗰個信號入面咧，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個滯後，同埋同嗰個我哋呼吸道嘅樣本咧係唔同步，咁變咗有陣時你未必真係話揾到。不過無論佢哋有冇個案發生都好啦，如果我哋大家都能夠採取好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口罩啊、個人衞生咧、啊、做得好咧。佢就算有呢啲傳播咧，你唔俾佢咧，係喺七日內傳到出去咧，佢自己都會斷嘅。所以我哋而家最緊要睇睇會唔會見到有一個網絡式嘅爆發，同埋睇睇個社區入邊咧，會唔會即係話個源頭不明個案咧係不斷咧仲而係上升緊。我哋暫時雖然睇唔到咧，即係話我哋嗰啲而家啲源頭不明個案同呢、這個即係話健身商群組有一個大嘅關係啦。但亦都唔能夠避免咧，即係話可能有啲我哋係揾唔到嘅傳播鏈咧，都會令到社區源咧係增加嘅。所以整體個社區嗰個傳播風險都會因為呢個爆發咧係會增加。但係呢個咧就唔係話唯一嘅原因咧，因為我哋一路都未控制好第四波疫情啊。咁你隨住嗰個我哋開始放寬啲社交距離措施嘅嗰個反彈風險就點終都係持續噶啦。 另外有關於疫苗方面啦，見到政府就話啊，可能都會研究咧降低一個即係打疫苗嘅人士嗰個年齡嗰個門檻啊。而家就話六十歲以上嘅咁或者以上啦。而家有啲消息就話可能降到去五十歲嘅條線咁。你自己點睇？即係而家嘅供應足唔足以可以令到將個年齡嗰個門檻都降低一啲咧？ 其實以而家咁嘅即係話係你嗰個預訂嗰個速度咧。就算你免除咗個年齡限制入面嘅，我諗都唔會話一個太特別問題。咁如果有人想去預約嘅，咁你當然就話你係可以預約嘅，你又做到嘅。咁只要佢係成年人，我哋打得嘅，即係話冇特別一啲嘅，譬如話係唔打得嘅情況咧，咁其實係應該都可以放寬。但呢樣嘢係咪真係幫到好多人去訂預約呢？我就會有啲懷疑，因為我哋實際上而家嘅能夠預約嘅人咧都有三百幾萬㗎啦，除咗你本身六十歲以上嘅人啦，同埋一啲嘅優先組別咧，尤其啲工作嘅人口都好多，都係因為有暴露風險，你都可以預約。咁你而家就唔使佢哋嗰工作證明，會大家方便啲啦，呢度會有啲幫助。同埋我哋本來你話七十歲以上嘅，如果去約嘅，亦都有兩個陪同人士，咁其實有啲人都可能都會其他年齡都會打得㗎啦。就算我哋今次放寬咧，未必能夠真係話增加咗大量嘅人去，即係話去約啊或者打咧。咁其實我諗主要都係位於即係最近產生一啲事件，有啲信心嘅問題。嗰、那個信心問題都係要解決嘅，因為咧。其實我哋應該去睇下咧，譬如話你喺英國好，喺巴西啊，或者喺呢個智利啊，同埋土耳其咧，都有我哋嗰兩隻疫苗用緊嘅大量使用嘅數據。咁其實嗰度地方咧都會有一啲嘅情報監察系統嘅。咁其實入面政府應該咧去攞到嗰度地方一啲嘅數據咧，咁俾我哋專家委員會去睇睇，睇埋我哋本地數據咧。就我哋而家最近發生嘅事件咧，究竟即係話個專家委員會有冇一個整體嘅評估？究竟我哋而家使用嗰個疫苗入面係咪真係會引致呢啲咁嘅中風啊，同埋呢個心臟病嘅情況咧？因為呢啲咁嘅觀察，其他地方觀察唔到嘅。點解淨係我哋香港觀察到咧？根本上呢樣係咪真係話有一個即係話個因果關係咧？個風險評估係點？因為我哋其實 唔係個公眾當然咧，唔係淨係話係注意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別事件嗰個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嘅間接嘅一啲嘅影響、 嗯。 最主要就係話咧，呢啲疫苗入邊係咪真係我哋嘅年齡高定，譬如我哋老年人咧，同埋我哋有長期病患方面咧，佢哋係安全嘅。佢係咪真係會引致呢個中風啊，同埋心臟病咧？呢、這個好重要問題，因為你。佢哋最需要保護，如果佢哋唔安心嘅，你根本上入面呢就話你嗰、那個即係話嗰個社區接種嗰度呢就好難會令到我哋會帶起咗嗰、那個譬如話接種個風氣啦、 嗯 okay。 當冇人去即係話去預約嗰陣時候呢，個個睇見咁嗰陣時候呢就有個觀望態度呢，咁就搞到我哋都可能真係到即係話係2023年然後先就可以覆蓋到我們大部分嘅人口。咁、嗯、我哋冇可能講得到全球呢喺九月之後呢其實好多地方呢都希望有一個高度覆蓋到自己人口嘅、 okay。 嗯。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梁子超醫生呢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頭先講到有關於健身中心方面喎，都請一位嘅嘉賓同我一齊傾下。有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運動公關嘅有邱益忠喺度。早晨。 早晨，先生你好。 早晨，见到而家有关于健身中心嘅群组啦，亦都系引发咗而家话个群组有超过100宗嘅一啲确诊个案啦。你点睇今次呢个咁大型嘅爆发呢？ 其实疫情发生之后咧，其实过去一年咧，健身业界都好努力做好个防疫措施嘅，即系例如首先咧，可能净系做翻一对一嘅个人嘅健身 service 啦。咁、 嗯、 但系其实团体班嘅人数咧，尽量系减到好少，甚至系取消团体班嘅。咁但係今次嗰件事件咧，就係、是、嗰個健身中心咧，佢哋可能自從二月開翻 gym 之後咧，佢哋嘅團體班係去翻一個正常人數啦，同埋可能你見到佢部分嘅教練或者客人係冇戴口罩，所以變咗件事會有一件事發生咯。 嗯，但整體你覺得成行嚟講咧，針對健身中心嘅防疫措施而家係夠唔夠咧？ 其實咧，就算未有疫情都好咧，健身行業一般係比其他行業咧更加係重視個清潔環境，因為如果你個環境唔夠乾淨嘅話咧，其實客係唔會嚟即係去做健身嘅。咁其實健身嗰度其實除咗係見到係除咗內部係定期清潔之外啦，因為其實咧健身室係一個禮儀文化嘅，我哋依幾年都推廣緊啦，就係、是、客户或者教練用完嗰個健身設施都好咧。都應該自動自己清潔嘅。咁而家疫情發生之後咧，其實都見到一啲健身中心咧，都會特別再請一啲專業嘅清潔公司咧，定期做一啲深層清潔咯。其實可以做到都會盡力做嘅。 嗯，即係講緊我講緊嗰啲措施，可能而家就話要全部都要戴口罩啊，或者用安心出行啊，或者即係要分組唔多過四個人啊，要強制檢測等等。呢啲措施你自己覺得夠唔夠啦？第二就係真係落到去業界啲鋪頭自己去做嗰陣，係咪都係跟足去做嘅咧？以你觀察。 我諗大部分業界都唔會想見到自己停業嘅，因為過去一年都停咗150日，即係差唔多一半時間係冇公開嘅。咁、 嗯、 所以喺防疫措施方面，大家都好緊張。就算喺二月中開即係可以開翻 gym 之後咧，政府係冇強硬要求健身教練戴口罩嘅。但係以我理解，其實基本上所有教練都係會自動戴口罩啦。所以今次嗰個個別事件，見到佢哋唔戴即係外籍嗰啲教練唔戴口罩，大家都係有啲匪夷所思嘅。 咁但係整體即係執行上面，譬如而家呢一刻就話要全部，如果喺嗰啲健身室入面、健身中心入面都要係戴口罩啦，咁樣除咗沖涼另計啦。咁呢啲見到你嗰個執行情況係咪真係大家都跟足嘅咧？或者有冇啲客唔做嘅時候，咁啲職員都會提翻佢哋去做，咁啲客又肯唔肯跟啊？咁整體嘅情況你見到係點？ 其實咧，如果而家基本上喺疫情期間啦，如果尤其是政府有呢個措施啦，其實只要健身中心嘅職員見到個客人咧，佢冇戴口罩都會勸喻嘅。如果真係真係有佢唔聽嘅話，就可能真係要去離開個場地。咁但係亦都倒翻轉啦，喺教練層面戴口罩係絕對冇問題嘅，反而係可能有客人因為要戴口罩做運動，可能係唔習慣咧，佢情願呢段時間唔去做健身室咁樣咯。 而家就話可能喺檢測方面咧，就可能要做得更加頻密啦。而家就14日一次啦，咁啊，即係規定嚟講，咁可能嚟緊有啲消息話7日一次，咁呢個對你哋影響大唔大咧？ 我諗其實最主要係可能教練去book 嘅時間究竟係 book 到啦，係最擔心 book 唔到。好似依幾日咧，我聽過可能有一半教練咧就可以禮拜日之前咧 book 到去做檢測，但有啲教練咧可能 book 到今朝早先可以做到檢測，就係驚依件事啫。咁可能你話去做檢測，好老實講就一定係冇咗半日時間噶啦。咁但係呢個 即係叫非常時期咧，咁大家都好願意去配合嘅。 嗯，有啲消息亦都話，即係如果啲職員係打疫苗嘅話咧，係可以維持翻14日係一次做檢測嘅咁。如果唔打嘅話咧，就即係7日咁。你自己預計呢一個對於啲即係健身中心嘅職員啦、工作嘅員工去預約或者打疫苗嗰個誘因有幾大咧？呢、這個？ 都會有誘因嘅，因為其實都問過身邊嘅教練朋友啦，我諗大概40%嘅教練係願意去打疫苗嘅，因為最主要就係希望俾客户同大眾信心啦。咁剩翻60%點解暫時未願意去打呢？就是、因為咧，始終擔心有副作用啊，或者自己可能有濕疹問題。咁最主要就係其實都呼籲翻，其實疫情發生咗一年之後咧，其實健身業界係未同政府有一個對口個溝通個渠道啊。其實往往都可能政府有一個措施要執行，但係其實都冇問翻業界嗰個情況咧，變咗大家其實永遠都係。即係爭咗啲溝通咧，變咗個資訊唔太流通咯。 咁所以即係嚟緊都睇住啦，嗰個情況係點啦。咁唔該曬邱偉忠先，邱偉忠咧就係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運動公關嚟嘅。咁啊頭先講到有關於健身中心嘅情況，亦都講到關於疫苗接種嘅情況。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見到而家有一啲嘅確診數字都有近日啦，有一個升嘅趨勢咁樣。你自己點睇，擔唔擔心咧？都歡迎你講下疫情嘅情況。1872311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中西区薄扶林道指明受限区域强制检测，大约今朝7:00完成，至凌晨2:00，大约68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有一个样本检测结果仍在核实。受限区域内嘅多座大厦，即系景辉大厦 A 座同埋 B 座。枫林大厦、东明阁、利威楼和薄扶林道63号，今朝大约7:00起，指明这些区域内已进行检测的人士，如能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向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预计薄扶林道仍然需要维持封闭一段时间，政府会于行动完成之后尽快解封道路。政府在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600户，当中大约170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中央有关部门今日上午将于湾仔会展举行专题座谈会，预料主题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据悉，多名中央官员出席，并会在香港逗留几日，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多个界别人士已收到邀请，分别在未来几日参加会议。据了解，港澳办几名副主任，包括张晓明、宋哲和黄柳权，以及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等，将会出席座谈。中联办官员亦会参加会议。另外，据了解，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法律、工商、金融、科技、劳工、青年、社会团体和地区团体等多个界别都有代表获邀出席未来几日的会议，他们要预先做病毒检测。欧洲部分国家的新型肺炎疫情有反弹迹象，法国单日新增26,000多人确诊，再多140名患者死亡。劳工部长博尔内证实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卫生总署署长话，法国正处于疫情高峰期，巴黎大区的疫情持续恶化，不排除近期在当地再次封城。由于巴黎大区的医疗资源紧张，当地医院开始将部分病人转移到其他地区。总理卡斯泰说，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再次实施全国封锁。意大利新增21,000多宗确诊个案，再多264名患者死亡。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首都罗马和主要城市米兰等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商店、餐厅和学校关闭，居民如非必要需要留在屋企。 英国伦敦警察局长迪克为警方被指严厉应对悼念活动辩护，认为警员要作出非常困难的判断。大批民众星期六在伦敦一个公园悼念一名怀疑被警员杀害的33岁女子，警方其后以违反防疫规定为由介入，有人与警员推撞，多名女子被锁上手铐带走，并一度被警员拖行，事件引起不少人批评。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6，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6，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880点，升1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36美元，卖出1,727.4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条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仍然都系挤塞，排到去华都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华都花园。咁较早前新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排到去彩云村，就系新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彩云村。咁喺西营盘咧就有强制检测安排，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介乎第三街同埋高街之间一段咧仍然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车多，龙尾顺德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龙尾都系去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因为紧急维修工程嘅关系啦，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普仁街右转入去荷里活道。重复一次啦，就系不能够咧由普仁街右转入去荷里活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你电话响，做咩唔听啊？ 唔使理佢啦，应该系啲无聊电话嚟啫。 未睇你就知系无聊电话，哦，鬼鬼祟祟咁，系咪收埋咩秘密啊？ 咩收埋咩秘密啊？我冇带免提装置，揸车就梗系唔好听电话啦。一阵将部车停定，熄埋匙，我就会睇下边个打嚟噶啦。喂喂，唔好嘈住啦，够钟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中益论。 消汗的方法有很多种，有气体的汗接，有用电的，甚至是一种叫做亚斯汗的汗接方法。消汗功究竟有几难几深奥，用的工具或者防护装备又有几多呢？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有排同你讲。 2021年3月15日，本港增24宗本地确诊，健身中心群组多10人染疫， 30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公告，包括九龙塘2间学校。 谭耀宗认为，审查委员会决定不可提复核推翻。 缅甸反军方示威浪潮持续，有中资工厂被纵火破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全国人大上星期就通过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之前呢几日都同大家讨论了不少，其中呢讲返嗰个嘅入面有啲咩改动啦。咁就话包括呢会有一个嘅资格审查委员会会审查啦，同埋确认啦特首啦、选委会啦同埋立法会议员嘅参选嘅资格㗎。咁另外呢亦都会喺选委会嘅功能嗰方面呢有啲改动啦，包括就会多咗会提名立法会嘅候选人等等啦。以立法会嘅议席方面啦，亦都是由即係分區直選啦、功能組別以外多咗咧，會由選委會咧產生嘅一啲嘅議員嘅。呢幾日都有唔少討論啦，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請一位嘉賓咧喺電話旁邊啊，有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早晨。 你好，蕭樂文，早晨。 早晨，譚慧珠，係啊，頭先講到啦，即係第一樣講到嗰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啦，這個過往咧都係冇嘅。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原則上你覺得嗰啲人選係咪都要熟悉法律啊、法律界嘅人士多啲咧，或者係咪都要考慮公信力等等咧？ 你講嘅嘢所有都要考慮，不過我諗大家要考慮一個大前提，就係呢一次嘅做法完善香港選舉嘅制度咧。那個主題咧就唔係嗰個呢個資格委員會點樣組成，個主題咧就係我哋整個過程裏邊咧係發展民主咧就淨係得一隻腳走路。1984年嘅時候咧就鄧小平已經講咗啦，鄧先生就話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嘅港人來治理香港。咁呢個係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會係可能接受啦，因為係環顧你世界各國都係咁樣做法啦。咁啊，去到1986年咧，草議委員咧，當時我都在場。咁啊，鄧小平先生咧就話，即係講到普選嘅問題，咁，咁佢話當然啦，香港將來咧，香港人管理呢啲人用普票投票嘅方法嚟舉行選舉咧。我哋話呢啲管理香港事務嘅人應該係愛國愛港嘅人，普選就一定選得出這樣啲人來嗎？咁其實喺個86年咧，佢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你如果係普選而選唔到啲愛國愛港嘅人咧，咁係有一啲疑問啦。咁同埋，如果我哋發展普選，我哋只係一條腿走路，永遠就每5年向前跳一步，就係選舉方法。而不是同時咧喺23條譬如在我哋國教國民身份嘅認同嘅教育裏邊咧，都一起做工作咧，咁你就冇咗愛國愛港者治港呢、這個好重要嘅支撐。咁於是咧，我哋就亦都係即係好積極咁樣啦，積極咁樣嚟到推進民主啦。我哋由初開始係有20個直選，10個選舉委員會，30個功能組別，一路進化到咧係去到第5屆嘅立法會嗰陣時咧，就有35對35，又剩翻功能組別同埋咧係直接選舉，同埋有5個咧就係區議會選舉嘅5強出現啦。但是这段时候呢我们2003年呢就过不到争6票过不到国安法，咁同埋即23条立法，咁同埋呢由2012年开始呢就一路抗拒唔赞成反国教。2014年占中，2014年8月 31号，我记得我同阿马逢国就喺人民大会台南门嗰度出嚟，然之后喺对面街咧同大家好开心讲，我哋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啦，啱啱过咗个决定啦，咁，咁但系翻到嚟咧，跟住九月就占中，然之后咧大家都即系其他记忆犹新啦吓，去到2016年咧系游梁嗰件案要释法。咁先就開始咧，就將即係效忠同埋咧係擁護基本法嘅議題咧，係真真正正即係提到台面上嚟討論。咁但係已經係2016年啦，咁去到2019年7月1号咧，就立法會都俾人攻佔咗同埋打爛曬。咁往後就中央唯有2020年出國安法啦。咁然之後2020年11月11号咧，就係有幾個係取消資格嘅情況出現啦。作咗個決定。咁你睇到咧，其實我哋係即係民主進程嗰度咧，就真係努力不懈嘅。中央政府同埋香港政府，即係就算睇到2014年個環境唔係太好啊，但係831照樣俾，照樣係。香港你2017年開始普選行政長官啦，咁不過我哋自己唔要啊，咁啊而家要另外一種啦嚇，咁另外一種就造成後來我哋近兩年嘅問題，咁所以咧就係、如果要普選嘅話咧，我哋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咧我哋嘅民主政制嘅開放啦，另一方面咧我哋真係要補足翻咧就係、是、愛國愛港嘅理解。同埋咧，係用一個方法咧，可以令到外國外港嘅人咧，係真係管治香港為主體嚟管治香港咧，咁先至可以達到佢1986年鄧小平先生講，即係你普選係咪一定要選到啲外國外港嘅人啊？咁咁，我哋希望既有普選就既有外國外港嘅人啦，去做呢啲工作啦。咁就係其實現在。是即是花咁大氣力咧，係做呢個改善嘅工作咧，係為咗達到普選嘅時候，我哋愛國愛港嘅人嚟到管香港。如果冇嘅話，即係普選亦都有佢嘅危險嘅。咁但係即係我想再提大家一次啦，我講咗幾次咧，就係、是、我呢次咧係改附件一、附件二，係選舉辦法，我哋冇改條文。所以咧，第45条话我哋最终达到有一个广泛提名委员会咧，有广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员会嚟到提名，即系大家普选行政长官咧，嗰个系冇改嘅。第68条咧话最终全部立法机关系普选产生，亦都冇改嘅。831个决定亦都冇改嘅。所以大家就唔使擔心個目標嘅問題，而係大家點樣可以同心協力咧，係做好個工作，令到我哋係兩條腿走路嘅問題。 頭先提到咧，譚慧珠提到民主進程咧，都提到即係當年咧，其實嗰個嘅直選議席啦，同埋選委會嘅議席咧，係個分佈啦。咁去到後期咧，其實選委會議席咧喺回歸第三屆立法會嗰度咧就已經係立法會選舉嗰度咧已經冇曬嘅。咁當時咧，其實個講法就話，即係希望頭10年啦，就減呢一個嘅選委會議席，加呢一個嘅直選議席，符合呢個循序漸進嗰個嘅原則啦。咁但係而家反而係重設翻嗰個選委會議席，咁係咪仲可以叫做理解係做循序漸進咧？點樣去再理解咧？同當年嗰個講法有啲唔同。 睇一國兩制嘅政策咧，同埋睇基本法，甚至睇聯合聲明咧，你要係睇。全段的譬如聯合聲明呢我今年一月呢仲有一啲文件俾我睇呢係寫除咗國防和外交之外呢其他係屬香港高度自治權。如果你睇聯合聲明呢喺講除國防外交之外呢前面嗰句係香港直於中央人民政府嗰句係冇人提嘅好多教科書都冇咁一路改佢改咗幾十年都仲見出現。咁、那個情況呢就係、是、譬如你睇循序漸進呢佢前面嗰句係按實際情況嘅。咁佢係兩樣嘢都要有嘅。好簡單啫平時我哋話去 gym 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如果你有病毒嘅話你就應該隔離一下啦。譬如話我哋唔見咗啲嘢有啲嘢、做錯咗啦。咁大家要諗諗啦，上一次我哋仲未發生問題嘅時候係點樣嘅咧？或者上一次我最後見我眼鏡喺邊度咧？點解我而家揾唔到咧？咁， 咁我哋而家即係我個人嘅睇法咧，都係我哋檢視一下，即係發生咩問題。咁、然之後咧，就喺嗰個問題嘅根源嗰度咧，係諗一個方法嚟解決。咁就呢、這個重設嘅或者一個新嘅選舉委員會咧，嗰、那個目的都係一樣。即係我哋知道咧，頭十年都係 OK 嘅。咁情況之下，係咪嗰陣時行政長官喺立法機關裏面有啲票支持比較好咧？咁事實上亦都可能係嘅喎，因為我哋睇住好多嘢拖住拖住，我哋俾新加坡追過啦，深圳追過啦，咁情況之下我哋唔可以繼續咁落去嘛。咁因此佢主旨亦都行政主導，咁所以咧就用翻一個選舉委員會咧，就係、是、我哋已經試過行過，即係大約知道嗰個好處壞處喺邊嘅。咁係比較穩妥嘅方法啦、 但係唐偉珠啊，頭先你講到咧，即係基本法無論45条定係68条啦，去到普選有兩個原則啦，睇循序漸進之外，都要睇實際情況嘅，兩樣都要睇嘅。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實際情況之外，循序漸進嗰度係咪冇睇到咧？而家似乎唔循序漸進，唔原地踏步之餘，仲好似係行翻轉頭喎。譬如以直選比例咁計啦，以機行非當日講嗰個嘅原則嚟講，咁仲係咪又跟緊個基本法嗰條路去行嘅咧？淨係睇一。 當時講的原則咧，係行政主導、行政立法互相制衡，亦都咧係互相係協調，配合。對唔住，基鵬飛我所記得咧就冇特別一句講出嚟話取消嗰、那個選舉委員會。咁如果我記錯嘅話咧，咁我又答翻你啦，就係、是。你冇病毒嘅時候，你就去健身；有病毒嘅時候，你應該停一停啊嘛。而家就係個火車咧就向前行，咁然之後有人掟咗啲嘢喺個路軌度，叫做係反中亂港。咁嘅車咧就冇法子再向前行啦，因為擺到明係唔安全啊嘛。咁如果你管治一個地方，佢擺到明叫你睇實際情況，咁你點可以正如阿曾局長講無盡呢？你無盡是不是解決到個問題呢、你無盡解決不到個問題嘛。 所以而家咧，既然有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啦，入得閘嘅基本上都係愛國人士，係愛國者嚟噶啦。咁嚟緊呢啲選委會議席係咪都可以過渡性嘅性質，慢慢可以減翻咧？又 我諗呢個就慢慢做落去啦。因為如果佢唔減，到咗又要普選，咪轉佢做提名委員會咯，係咪？好多方法噶，但最緊要我哋穩住陣腳。即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是為乜事？習近平主席就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述職嘅時候，佢講好清楚啦。佢愛國者治港呢個核心要素咧，係事關係維護國家主權發展利益同埋咧安全。咁同埋咧係為有關咧係香港嘅繁榮穩定啊嘛。咁佢下邊又講四個才能嘅，唯有。愛國者治港咧，咁香港先至可以即係落實基本法同憲法呢個體制啦，先至可以行穩致遠一國兩制啦，先至可以咧係解決我哋深層次問題啦，先至可以發展咧就係、是、發揮咧我哋喺即係民族復興呢、這個歷程裏邊嘅貢獻啊嘛，咁而家係真係要穩住陣腳，然之後大家再諗。我哋兩條腿頭走路點樣走，咁先諗下一步咯。咁如果係做得好嘅話，咁我覺得即係將個選舉委員會轉做提名委員會，或者再減一啲數目，咁做個提名委員會，咁普選咪行翻831咯。所以即係而家係大家咧係要明白我哋係需要咧係令到香港有一個比較主流嘅。其實任何國家都是一個主流的方向，就是你是中學為本，你是中國人，你不可以損害國家利益，不可以損害香港利益，西學為用，我們的選舉辦法可以參考一下有其他方法，但你不可以改變對於主權、安全、和香港人繁榮穩定這個主旨嘛。 譚文珠剛才講到說個選舉委員會可以轉做提名委員會啦。 咁啊，蕭樂文啊，這個是推測性的。 OK， 係 即係如果係又可以普選咁講啦。但係譬如講緊立法會入邊嘅選委會議席，這個係咪可以過渡性咁慢慢減咧？這個 我諗呢個睇下以前一路落去點樣發展咧。我哋而家都未開始 做得到啊現在嘅立法工作咁快又諗、 okay, 啊，佢係咪會減？ 嗯， 佢當然可以減啦。任何一個議一個情況都可以將某一啲議席加同埋減啊，但係你要係解決到問題嘅方法啊嘛。 嗯。 咁所以係即係往後點樣發展咧？咁、okay. 當然睇下我哋呢步行得穩啊嘛。 嗯。而家有個即係資格審查委員會啦，即係入都係頭先我咁講啦，都係一啲外國者先入得閘嘅咁。聽落係咪要舉行？即係日後要實行普選嗰個日子都唔會太遠咧。既然有一個咁大的把關煙在這 裡、啊、我不知道你選了出來之後我們又要做其他事情，剛才我說、習近平主席提了幾樣東西，就是憲法和基本法的落實、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還有我們解決深層次問題、啊、其實老實說你怎樣選哪個人出來，如果他解決不到你的民生經濟的問題，你都要想方法來改善。 嗯、 因为我自己一路睇咧，即系香港嘅生存之道咧，就唔喺度搞政治，国际大围嘅政治咧，我哋完全影响唔到。 嗯， 内地又唔想掂我哋，如果唔系佢哋唔会去到2014年都仲系推紧831，你哋自己想办法解掂，搞得掂啦。你2017普选行政长官，你自己搞得掂啦。咁但系你2019年发生嘅事，佢就知道你搞唔掂啊嘛。 OK， 嗯。 咁情况之下，佢一定要出手啦嘛。咁因此，我哋头一件事咧，其实就即系做好呢一次嘅工作。 嗯。 做好自己呢次嘅立法嘅工作，同埋个解释嘅工作。 嗯。 我睇到阿 Joe Biden 咧，佢上任美国总统，佢话We have much to repair。Much to heal, much to build, and much to gain. 我自己覺得咧，我哋經過2019同埋2020咧，我哋自己一樣都係 will have much to repair, much to heal, much to build, and much to gain. OK， 有關於選委會入邊嗰個嘅組成啦，而家就冇提到究竟嗰117席嘅區議員嗰個代表嘅議席咧，係仲係咪保留嘅？咁啊，見到咧又亦都提到啦，會多咗有全國性團體嘅香港成員喺選委會入邊嘅第五界別嘅，咁係咪可以即係取代到區議員嗰個代表啊？你自己估計，或者多咗呢一個新嘅代表咧，即係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啦？對於那個廣泛代表性那裡是不是真的有提升到、 是有的，因為區議員的代表呢、立法會裡面有一位啦，區議員更多的代表呢，他們都應該是代表地方民意，立法會裡面是有34位加一位啦，所以一點都不少的。而家冇嘅咧，係反而係即係了解中國同香港之間點樣有 synergy， 即係點樣我哋香港可以利用中國發展搭上蘇州過後冇船搭我哋要搭上呢條船，因為香港向西方發展咧，你係完全睇西方國家認為佢自己嘅利益喺邊度。香港喺世界地圖裏邊咧，第一點你都揾唔到嘅地方。咁點解香港咁重要呢？因為可能會影響中國啊嘛。咁所以咧，如果香港係玩政治，國際政治就輪到我哋玩噶啦。如果同中央玩政治要反中亂港嘅咧，亦都係自毀長城。咁我哋只有本地嘅政治，如果本地嘅政治係癱瘓咗立法會嘅話咧，地又收唔到，屋又起唔到咧，我哋係對唔住香港人。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咧，我哋認為香港嘅生存之道由開埠作為一個商埠到而家，最緊要嘅就係經濟民生。咁當然我哋係要自由，亦都要民主。 Okay.譚慧珠，我想問咧，即係你資格審查委員會入邊嗰啲人俾得入去，都應該會顧及埋即係國家嘅利益噶啦，使乜特登又再加喺人大政協之外，再加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咧？ 我唔明白你咩意思。 即係大家都係愛國者嘅時候，唔係應該都會顧及翻國家利益嘅咩？咁點解要再加呢個代表去？ 多謝你。 係咯。 所以我首先專登提咧，就係我哋而家立法會裏邊咧，譬如我啲專業人士咧。他們是搞政治多過是發展他們自己的本身的行業，還有呢是他本身的行業在譬如我剛才說蘇州過後沒有船搭、怎樣幫我們在香港找個位置、很可惜，所以我們是有一批人是明白裡面發生什麼事，譬如十四五規劃、這班人全部都聽過了， 譬如中國喺四十年之內點樣滅貧，我哋睇過曬。我哋去過沙漠，見到人猛種樹，等嗰啲沙唔好吹咗嚟香港，即係唔會吹咁遠啦。即係講意思，呢啲我哋係睇過曬嘛，所以我哋知道兩者嘅良性互動喺邊度啊嘛。 OK， 即係可能佢哋 呢樣嘢，我哋立法會裏邊係好缺乏嘅。 OK， 另外我最後想問啦，有關於資格審查委員會咧，見到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話咧，佢哋嘅決定係唔應該被推翻或者被司法覆核嘅喎，因為咧可能喺法庭嗰度都要耗時處理啲案件，令到問題更加複雜。呢、這個你點睇啊？ 這個我想大家只要聽意見，如果是有關國家安全的事情，那就我相信都不會公開的了。你 JR 都是我覺得即未必會成功的。那如果不是國家安全的事情，是有關他私人的事情，那他想不想公開呢？那這件事即大家再想啦，是吧？這件事是我們聽意見的。 但機制上他們屬於一個即叫做一個法定團體或者一個行政機關啦，即正常香港的呢啲機關都應該係可以喺司法覆核的範圍入邊㗎，係咪？ 佢唔會是行政機關，所以可唔可以司法覆核呢？其實呢、這個我自己的睇法咧，傾向咧就唔係咁容易。但是你話今日我話你聽嘅法律寫明唔好咧，我哋想再聽下意見。 佢唔係行政機關啊，佢係。 佢唔係行政機關。 所以佢就冇有冇嘢制衡到佢咧？即係佢嘅決定，如果咁樣。 他的決定有沒有制衡到他啊？他的決定是有東西制衡到他的。事實真理就可以制衡他咯。 哦，但是譬如參選人如果有些東西想覆核，那怎樣可以？ 這個我想你要想啊。 哦、OK， 好啊，麻煩譚懷珠，譚懷珠就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來的。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一名西营盘 Ursus Fitness 的顾客是鸭脷洲村利宜楼港湾学校的 IT 老师，他首先感染了一名同部门的同事，该同事又同教美术的老师有接触，但是未能够确认是否存在第三代传播，因为学校有爆发，入过 IT 班房的35名学生和6名助教都要入检疫中心。港湾学校联同其他7间学校因为有确诊个案到访过都要停课。成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疫苗开始接种超过半个月，到现在大约有19万名市民接种第一剂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昨日说，听到很多声音，有些朋友很想接种，但他们未纳入优先组别，只将会扩大优先接种组别。当局计划简化行政安排，大部分纳入接种范围的市民不再需要工作证明，亦都会降低优先接种年龄，详情日内公布。有網媒引述消息說，當局計劃將60歲的界線下調到最低50歲，但亦可能先降到55歲，視乎疫苗供應、市民預約反應和接種中心的承受量。蘋果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特區政府估計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涉及超過20條本地法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日接受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初步傾向以一條綜合條例草案的方式處理，更加說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已經表示議會將會開快車和加班，以便有充足的時間審議這條重要法例。林鄭月娥又說，完善制度還涉及選民資格的改變，特區政府緊接著要做選民登記等的工作，一步接一步做好未來一年三場選舉。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包括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等京官今日起一连几日在香港会见各界，今日先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出席专题座谈，解说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和听取意见。中联办上星期六向传媒发采访邀请，提到中央有关部门今朝早将会在会展举行专题座谈会，但并没有提及任何主持或者与会者资料。會議除了限制傳媒人數之外，更加要求已經報名的記者提前自行接受核酸檢測，獲得陰性結果才可以入場，規格較以往京官南下講話更高。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全國人大上個星期通過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將會設立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特首、選委會和立法會候選人資格。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說，委員會的決定應該不容推翻或者司法覆核，否則就會令到問題變得複雜。 有大律師認為，冇法庭把關或者會產生無法推翻的選舉不公。有民主派就批評委員會變相並冇制衡，難以獲得港人認同。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早前計劃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警隊這個月亦都獲得政府開綠燈，正式批准在2000年前入職的警務人員可以透過超過定名退休年齡的警務人員繼續服務計劃延遲退休5年去到60歲，涉及人員的職級由警員至到高級警司都得，下個月1日正式實施，預計有12000名警務人員符合申請資格。《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講到，疫苗安全成疑，兩個星期之內6宗死亡個案，港府不但沒有想方設法釐清安全問題，反而急急希望擴大接種群組，為了盡快散貨，以免疫苗淪為堆填區垃圾而鋪路。政論認為，要鼓勵市民打針並非盲目，擴大接種群組谷數就能夠了事，而是要切切實實拿出科學實證，說服市民疫苗安全可靠。《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港府正考慮短期降低接種疫苗年齡限制，給予相對健康的上班族優先接種機會，盡快建立群體免疫力，加速經濟和社會復常，務求針盡其用。德國有免疫學專家認為，應該根據接種人士的社交接觸圈，而不是年歲，來決定打針優先次序，因為年輕人社交接觸圈子廣泛，對遏止病毒傳播更有效。《經濟日報》的社評， 《大公報》社評就說，由今日開始，中央有關部門將會一連多日在香港舉行座談會，就著落實全國人大的決定，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聽取社會各界意見，說明中央是充分尊重並且聆聽香港各界意見。社評說，香港社會各界應該把握機會，堅言獻策，在人大決定的框架之下，共同努力完善選舉制度。《大公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當年起草基本法的共識是選舉委員會議席屬於過渡安排，隨著政制循序漸進發展而減少，到第三屆就全部取消，而原來由選委產生的議席就被地區直選議席取代，新選舉機制就重新引入選舉委員會議席，並且有可能佔三分之一或者更多議席，明顯將香港政制帶回到80年代的光景，港武或者不是倒退，實在難以令人信服。《蘋果日報》評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西营盘介乎第三街至到高街嘅一段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噶。西营盘介乎第三街至到高街嘅一段薄扶林道来回方向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由于有紧急道路工程啦，车辆不能够由上环嘅普仁街右转去荷里活道啊。车辆不能够由上环的普仁街右转去荷里活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排到去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 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2021年3月15日，本港增24宗本地确诊，健身中心群组多10人染疫， 30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公告，包括九龙塘两间学校。 谭耀宗认为审查委员会决定不可提复核推翻。 缅甸反军方示威浪潮持续，有中资工厂被纵火破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13啊！头先就同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维珠咧倾到有关于修改选举制度嗰方面嘅，提到有关于咧讲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啦，纪鹏飞当年咧喺1990年3月28日咧所讲嘅，佢又讲到咧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嘅草案啦，同埋有关嘅文件入边一个说明，讲到有关于咧政治体制嘅部分啦。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咁佢呢一个嘅部分。我們再詳細講一次，他就說在特別行政區成立頭十年之內，會逐屆增加分區直選的議員席位，減少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議員席位，去到第三屆的立法會，功能團體選舉和分區直選的議員會各佔一半，這個規定是符合循序漸進地發展選舉制度的原則，這個是90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紀鵬飛的說法來的。另外有關於疫情的情況，見到就在有7個地方在中西區一帶的都是列做受限區域的，昨天大廈面的居民都要做一些的強勢檢測。另外剛才都提到有關於有至少是13棟的西營盤的大廈在過去兩個星期是沒有確診的，不過他們的污水樣本驗到出來都是呈陽性的，也都是要做一個的強檢的。你有沒有可能都是附近受影響的居民呢，或者你有沒有留意近日的疫情爆發的情況呢？歡迎你打來1872311 的電話，旁邊就有尹先生的。早晨。 早晨。 早晨尹先生，你是想講哪方面呢？ 我就是地盤那些負責人來的。 嗯， 咁咧就我哋地盤就已經係每14日就一定要驗一次噶啦， 係 呢個就已經係強制噶啦。咁但係不過咧，就真係攞樽啊好，或者係去做檢測都好啦。 嗯， 啲時間真係好唔方便嘅。 嗯， 即係其實而家疫情咁著緊要咧，我哋呢行咧都已經係叫做有公開都已經係托賴噶啦。但係不過就話喂攞樽。好似有之前喺啲診所咁樣啦，政府診所啦，佢起碼佢早少少時間咧，都仲可以俾到我哋即係翻工嗰段時間嗰啲夥計啊，走去攞下樽，跟住再去交翻個樣本，都仲有得做。而家整下整下咧，就一定要9點先開。9點開嘅話咧，就變相我哋啲夥計咧，就一係就休息一。嘥一日人工，就去攞樽去做檢測。其實如果要咁樣做法，你又不如索性大家都唔好咁離地啦，做政府部門。 你講九點鐘開係啲 九點鐘先俾攞， 係、okay. 啊。咁但係喺翻工時間出去就公司又唔俾咁， 梗係唔得啦，冇可能噶嘛。 O K， 唔係話好似有啲，我就真係有時我都話，我亦都體諒就話有時啲夥計係需要去做檢測嘅。我唯有一樣你分階段去攞啦。最慘嘅嘢分階段去攞，頭輪排曬隊，你都有機會都攞曬啦。 OK， 咁所以我都話真係不如索性有陣時彈性少少啦。 好啊，唔該曬尹生，講到佢做地盤要攞啲檢測嗰啲樣本瓶嘅樣本包嗰啲都唔方便嘅，都係翻工時間唔方便出去攞咁啊，反映咗佢哋面對嘅問題啦。另外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即係近排疫情啊、疫苗等等嘅情況。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嘅，早晨。 早晨，張立文。 早晨，何柏良。咁啊，頭先都講到有關於西營盤健身中心咧，而家嗰個嘅群組爆發嗰個情況啦。你自己觀察而家嗰個爆發情況如何啊？係咪都去到頂峰，定係預計可能會再爆得再勁啲啊？ 嗱，暫時好難講佢係咪已經過咗嗰個爆發嘅頂峰啦。因為咧嗰個傳播鏈咧，而家有啲地方仲係未曾明朗啦，咁啊源頭未人揾到啦。 嗯。 咁另外呢啲咁大型嘅群組爆發咧，咁佢好多時咧會有啲環流啊，會有一啲開枝散葉嘅情況，即係傳兩代三代，跟住咧就喺嗰個過程裏面咧，你睇翻以前嘅群組啊。 嗯。 咁佢有時再會喺一啲其他嘅高危地方咧衍生第二、第三個嘅超級群組。咁呢啲主要擔心咧，就係安老院舍啦，就其他會除口罩嘅地方啦。咁譬如健身中心，就而家嗰個問題被人解決㗎。咁你除咗西營盤嗰間健身中心啦，你其他健身中心都有機會再牽連有新嘅群組啦。咁同埋就你成超過100人就感染咗咁啊。咁佢喺過去嗰一個星期，可能有去過一啲餐廳啊、酒樓裏面就進食過嘅，即係用過餐嘅。 嗯。 咁呢啲咧就照而家我哋追蹤嗰個模式咧，你未必揾得到。咁所以你滯後少少咧，就你唔排除就喺餐廳啊、酒樓咧就再有群組。咁所以咧呢啲不明朗嘅因素咧，暫時唔可以講話嗰個群組啲直接關聯嘅個案回落咧，咁佢就個風險已經過咯。咁樣係即係咁樣評估咧，就唔係一個準確嘅方法。 OK， 頭先你話譬如有啲點咧都未必追蹤到啦，但係整體嘅追蹤工作做成點，或者仲有冇得去改善或者做得好啲咧？而家算唔算都叫相對控制到少少咁樣啊？叫 嗱，個追蹤比起過往咧係有進步嘅。咁你睇翻譬如送咗去做檢疫。即係送咗去檢疫嗰啲相關人士啦，咁個數目咧，你比翻起跳舞群組初期嘅時候咧，係多咗嘅。 嗯。 咁佢109個確診個案咧，暫時送咗去檢疫咧，就750個相關人士啦。咁另外呢啲相關嘅大廈工作地點啊、學校咧，都超過150個地點咧，就列入去強制檢測。咁呢個咧係有一個明顯嘅改善嘅。咁但係咧，就有一啲除口罩嘅場所，你譬如百幾人，咁佢喺過去嗰十幾日就一定係有外出用膳噶，咁佢有去到外出用膳嗰啲地方咧，就嗰度就暫時未係好睇到嗰個追蹤咧有咩，即係同過往比較咧明顯嘅進步。咁當然咧就安心出行咧就而家多咗好多人安裝啦，咁但係喺使用上邊咧就嗰、那個。幫助咧，就似乎佢仲未曾發揮出佢嗰個功效咯。咁你始終除口罩地方危險啦，譬如今次你健身中心，咁其實都係因為除口罩出大事嘅啫。咁其實你每個人就做運動嘅時候咧，個呼吸量係會大好多。你正常我哋靜止狀態每分鐘就呼吸5到6公升空氣咁啊。咁你做劇烈嘅運動嘅時候咧，可以提升10几20倍，去到每分鐘超過100公升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有感染咗嘅人士，不論佢有病徵冇病徵啦，咁你播毒嘅量咧，亦都係倍數咁上升嘅。咁你喺嗰度其他做緊運動嘅人士咧，你吸入病毒量，亦都係跟翻會感染會大好多咁。咁所以你喺健身中心裏面個空氣未必係咁流通啦。咁你就算係空氣流通，你咁樣做劇烈運動咧，就都未必解決到個問題。呢、這個傳播風險肯定都係喺度。 頭先你話安心出行，你未必發揮到，未睇到啦，即係發揮到有幾大功效啦。咁係咪即係你都覺得，如果啲確診者去過某一啲嘅餐廳食飯之後，佢有留低安心出行記錄嘅，咁亦都同時間喺嗰度嘅人士應該要全部強檢，定係點咧？即係你覺得點樣可以做多啲咧？呢方面 嗱，你其實就應該要嘅，因為咧，你如果係呢啲確診者啦，咁佢喺有傳染性嘅時間，有去過呢啲地方除口罩食嘢咁啊，咁佢有機會將個病毒傳俾其他人噶嘛。咁如果你而家就有三分一或者一半嘅香港人，咁佢去酒樓餐廳又使用安心出行咁啊，咁佢就有一部分人就會獲通知啦，咁但係就咩人獲得通知就佢未曾掌握啦，咁另外就佢喺乜嘢嘅時間框框裏面咧，會通知 在同一個地方出現的其他顧客呢，這個政府都沒有清楚跟大家解釋，你其實就他是一起出現那個鐘頭先通知啊，就同一日先通知啊，還是前一兩日先通知呢，這個我覺得他政府可以多些向其他人解釋啦。你另外就仲起碼有一半呢，他就不是用安心出行，就寫一些紙仔咁啊，咁寫啲紙仔，咁佢而家政府係會點樣跟進呢？咁係唔係有跟進呢？咁呢個就你發展咗過去嗰幾日啦，暫時未曾聽到佢好明顯呢，就又喺相關呢啲餐飲場所裏面呢，就去積極做呢啲跟進，佢應該係做緊嘅，咁但係做成點呢，就未有詳細公布囉。 嗯，另外見到有即係話至少13棟嘅西營盤大廈呢，過去兩個禮拜冇一啲確診嘅數字嘅，但係污水樣本就驗到係有陽性嘅，咁而家都要強檢啦，咁係咪都睇到即係話有啲隱形嘅傳播者就入咗喺個社區嗰度呢，所以先污水樣本驗到佢哋有陽性。 嗱，你好難講佢係唔係有隱形嘅患者，因為你而家講緊咧，就呢啲污水，佢互相之間咧就會混雜。咁你喺污水渠裏面咧，亦都有呢啲老鼠啊，咁佢周圍走嘅。咁同埋咧，你依家唔係講緊咧，就你每棟大廈可以好獨立咁攞到啲污水檢測啦。咁檢測亦都有滯後，有好多嘅問題影響。咁你嗰度咧就有商住啊，有呢啲公用嘅洗手間啊，有一啲餐飲場所咁啊。咁你嗰度，我就算就退一步，當你係有陽性檢測，就代表喺嗰個地區曾經有感染咗嘅人士，就包括係康復咗佢訓練裏面就有病毒嘅人士就去過咁啊。咁你個事實證明咧，就過去嗰兩個月就呢啲跟污水嚟到強檢個成效相對嚟講係好低嘅。咁你就檢測就係做得快，呢個係個優勝嘅地方。咁但係你真係揾到嘅個案唔係咁多啦。咁同埋你部分呢啲個案揾到出嚟，佢譬如睇翻檢驗到個病毒量咁啊，咁佢又冇公布個病毒量啊。咁個病毒量有幾多係屬於比較高有傳染性，有幾多係其實係低咧？咁佢呢啲資料都冇公布。咁但係整體那個檢驗同揾到陽性結果嘅比例咧係偏低咯。你同翻有病徵去安排強制檢測啦，咁呢個一定係嗰個成效係最高嘅。咁但係而家佢喺譬如私家醫生嗰度安排呢啲有病徵強制檢測啦，咁佢就始終都唔願意公布啦，咁做成點咧嗰度？咁似乎嗰度咧就做個數目就仲係偏低好多咯。咁同埋你經常呢啲爆發群組咧，都係講緊有嗰啲有病徵人士咧，就佢好遲先去做檢測，或者就個檢測樣本交咗咧，就即係亂曬大龍，就搞錯啲日期號碼，就好遲先出報告。咁呢啲檢測上邊嘅問題咧，你去針對佢改善做得到位啲咧，那個成效我相信會大好多咯。 想問一下疫苗嗰方面啊，見到啊政府就話即係好快會再擴大優先群組啦，降低即係接種年齡嘅要求啦，而家就夠60歲就得噶啦。咁嚟緊就話可能咧再降低啲，有啲消息話可能50歲就打得。你對於即係成個疫苗嘅接種量啊，或者預約嘅人數方面，你覺得會幾大影響咧？呢個 疫苗接種咧，而家就我哋二月尾開展啦，咁到現在咧就都係有秩序嘅。咁嗰啲接種中心啊、私家診所咧，咁個安排都做得幾好嘅。咁當然接種人數咧就嗰、那個數字咧就暫時唔係話太過多啦。咁你到昨天就大約19萬人接種咗一劑咁啊，咁你全香港就18歲以上講緊600多萬人口，咁係一個好細嘅比例。咁同埋就近期就市民對於疫苗咧喺乜嘢情況下邊適合或者唔適合接種咧，就嗰、那個資訊咧覺得比較混亂。咁主要原因咧，因為你有兩種唔同嘅疫苗啦，咁嗰兩種疫苗就科興喺60歲以上長期病患人士咧係冇足夠嘅數據，咁同復必泰咧就喺三期臨床研究啊，同埋世界各地四期啊，現實世界使用裏面有大量嘅數據咧，兩樣係相當之唔同啦。咁你科興疫苗接種頭嗰10日咧，就亦都有啲事件發生啦。咁所以就有啲市民就特別係有長期病患啊，就60歲以上嗰啲咧，就 會有擔心咯。咁甚至乎有好多咧就原本預約咗咧，咁就取消咗。咁呢個信心嘅問題就唔係單單影響科興嘅。咁亦都聽到有啲長者咧，咁佢對伏必泰，因為佢搞唔清楚兩隻疫苗有咩唔同，咁政府發放啲資訊咧，亦都唔係分得咁清楚，咁所以就嗰、那個疫苗資訊嗰度，我覺得有啲地方可以調節咯。 嗯，但係睇嚟打咗半個月啦，即係嗰個嘅即係速度上面嚟講，係咪真係比起即係國際上其他地方，香港算係打得慢咧？ 其實政府佢預告咗嘅，咁開頭嘅時間佢個部署咧，亦都冇計劃咧就接種得好快，咁佢亦都希望就慢慢開始去到做，就等嗰個流程就運作暢順咗，咁同埋就住嗰、那個接種安排上邊咧就運作順利咧，先至去做加快。咁、如果你睇翻而家過去嗰兩三個星期咧，就開始運作暢順咧，咁我覺得佢可以加快。咁佢去到簡化一啲工作證明嘅要求咧，這個方向係好嘅。咁其實你就算講緊醫護人員啦，咁市民可能會以為就所有醫護人員咧，其實都係優先，其實唔係嘅。佢係要一啲個即係好特殊嘅組別嘅醫護人員咧，佢係參與一啲前線防疫抗疫嘅工作咧，先至係優先。咁嗰、那個工作嘅證明呢、這個亦都係對好多想打疫苗嘅人咧帶嚟不便啦。咁所以佢如果係攞走咗呢個工作證明嘅要求咧，我相信會多好多人去到接種。 另外我見到有報道話，挪威有四個人接種咗英國阿斯利康嘅疫苗之後咧，都有嚴重嘅凝血問題。咁啊，見到愛爾蘭同埋荷蘭都話即係叫停去接種呢一隻疫苗啦。咁嚟緊香港都應該係會有呢一隻疫苗出現啦。咁香港要打嘅時候，有冇啲咩要注意或者留意評估啊？咁樣咧？ 但香港應該就七月之前咧，都唔會有頭先阿斯利康啊。咁我哋而家其實咧就比較迫切嘅問題咧，就係科興疫苗咧，咁佢數據不足，呢個係事實㗎啦。咁市民對於接種科興疫苗之後咧，就會唔會有一啲風險中風啊、心臟病發咧，係引致呢啲病發啊，或者風險提高咗咧？咁政府未曾咧就有一啲比較精準嘅數據咧攞到出嚟。咁如果你係好籠統就攞舊年、前年、全年嘅數據咧，咁你全年嘅數據啲太過粗疏，基本上咧就對處理而家個問題咧作用唔係好大。咁需要一啲比較精準嘅數據嚟到分析咧，咁先至可以識到市民嘅疑慮。咁其實你就算講醫護人員咧，醫生裏面咧，其實就有唔少咧都表達對科興嗰個咧係有憂慮嘅，即係唔係話佢有。即係證明佢係有問題，而係咧就你喺60歲以上同埋長病患長者上高咧成效嗰方面嘅、 okay. 數據咧、簡單嚟講咧就呢啲人士咧就佢咪選擇另外一種疫苗咯，冇、 okay. 接種科興。 好啊，同阿何柏良傾到呢度，何柏良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未来十二个月要做好三场选举，时间非常紧凑，一定要做到，不存在话尽量做。佢本人会亲自督导每个环节。林郑月娥接受《文汇报》、《大公报》和《商报》访问，表示已经获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支持，会开快车处理有关草案的审议工作。他说估计需要修订超过20条主体法例和附属法例，有些修订牵一发动全身，政府倾向以综合的条例草案形式处理。两人都认同要有足够时间审议，不能够太仓促，因为是很重要的条例，宁愿多开会议，会议开长一些，拨走其他会议，以腾空议事时间处理有关条例。林郑月娥指出，由法例草拟、给意见、公众解说，她都会亲自督导，不会下放给其他人。获准保释的15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律政司就11人提出保释复核。 高等法院今朝将处理最后四名被告的聆讯，分别是屯门区议员张可心、深水埗区议员何启明、黄大仙区议员施德来和东区区议员李裕信。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聆讯开始前，法院外有多架警车戒备，大批警员在附近巡逻。中西区薄扶林道指明受限区域强制检测大约今朝七点完成，到凌晨两点，大约68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有一个样本检测结果仲核实紧。受限区域内嘅多座大厦，即系景辉大厦 A 座同埋 B 座、枫林大厦、东明阁、利威楼同埋薄扶林道63号。今朝大约7点起，指明呢啲区域内已进行检测嘅人士，如能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向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预计北富林道仍然需要维持封闭一段时间，政府会喺行动完成之后，尽快解封道路。內地新增5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全部由境外輸入，並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內地累計90049人確診，4636人不治。另外，南韓新增382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累計超過96000人感染，新增病例時隔7日跌至400宗以下。另外新增6人死亡，累计1675人不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9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89亿，系啱啱跳咗19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2点，跌194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41蚊，跌9.5；小米集团25.15，升2.4。阿里巴巴225.8，跌5毫；中国移动52.8，升8毫；龙湖集团48.75，跌4毫；友邦保险97.3，升3；阿里健康23.4，跌5毫；海底捞57.3，跌2.5；美团57.3，跌2.5；中国平安97.5，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2，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6，人民幣6.497，英磅對美元1.395，歐元對美元1.197，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808点，升90点。港金现价报16050蚊，比上日收市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31美元，卖出1732.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系车多少少，排到去蝴蝶谷。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咧就排到去蝴蝶谷。咁因为紧急工程嘅关系，所有车咧不能够由上环嘅普仁街右转入去荷里活道，就系不能够由普仁街右转入去荷里活道。 咁喺薄扶林道咧就仍然有强制检测安排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介乎第三街至到高街一段仍然需要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啦，佛光街天桥咧就去红磡道方向车多，排到嘉围村。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挤塞，咁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的支路亦都车多，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以往治疗前列腺癌会选用传统开放式手术，这种手术伤口大，流血量多。星期一精灵一点将会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讲下由机械臂辅助进行微创手术的好处。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3月15日，本港增24宗本地确诊，健身中心群组多10人染疫， 30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公告，包括九龙塘2间学校。 谭耀宗认为，审查委员会决定不可提复核推翻。 缅甸反军方示威浪潮持续，有中资工厂被纵火破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全国人大上星期通过有关于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见到中联办之前都说中央有关的部门今日就会在会展举行专题的座谈会，大家可以留意。见到一些报章消息都说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都会今日出席这个座谈会，亦都说预计连续3日都会在香港出现。现在这个选举制度也都有不少地方好像说人大通过的草案里面都没有提及到的，究竟好像就即係選委會提名立法會議員方法等等，立法會議席究竟最終係點分佈等等，都係有一啲留白喺度嘅。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點睇今次人大嗰個決定啊？整體講下先呢個。 整體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促進同埋確保香港可以長期繁榮穩定一個新嘅民主的選舉制度。目前今天那個出現的問題呢，習近平主席都講過啦，就是非愛國者在立法會不是一個主體啦。他們現在就拿回鄧小平之前講的，就認為這個是整件事情的根源。所以要明白這個新的選舉制度呢， 基本上要確保呢入得立法會的人呢都是屬於即係愛國者。 嗯， 咁所以你睇到好多好多嘅細節，包括資格審查啊、提名啊，都係圍繞住呢一方面嘅。 嗯， 咁對我嚟講咧，其實係任何一個地區，無論邊個喺度管治緊，或者個地區奉行咩嘅主意咧，長遠嘅目的一定係繁榮穩定嘅。咁啲人透過唔同嘅政治架構啦，唔同嘅選舉制度啦，去行呢條路。咁因為基本法68条同埋45条係冇變啊嘛，因為佢哋個主體條文咧冇改到，咁即係對我嚟講咧係好明顯地話咧，長遠達至雙普選呢個目標咧係冇改變。不過目前行緊條路咧，就因為唔係愛國者為主體咧，就出現咗好多好多嘅問題。咁呢啲問題講真，任何一個主權國見到，如果一個地方政府佢又話要自決啦，跟住又話要同一個憲法即係基本法啦對著幹啦，又要同外國勢力要外國勢力制裁翻自己嘅地方咧，我真係唔相信呢個世界個任何主權國會都容一個地方政府咁做。咁所以而家呢個新嘅制度咧，係防止呢樣嘢再發生。 嗯， 咁當然而家嘅問題係嚴咧定鬆啦，係咪？ OK， 各位聽眾咧，如果對於今次即係成個選舉制度嘅改動咧，你有啲咩睇法咧，都歡迎你繼續打嚟1872311嘅，繼續同田北辰傾啊。有關於頭先都講到我開場白嗰度講到咧，有關於立法會議員個提名嗰度咧，而家就要經一個選委會嗰個過程嘅。但是就冇講清楚實際係點做嘅，即係特首嗰方面嘅提名有講啦，即係話要有百幾個嘅若干提名啦。咁另外喺而家變咗嘅五大界別都有每個界別入邊都要有提名嘅。你覺得嚟緊立法會議員如果要參選做候選人嘅話，需唔需要喺五大界別入邊都要有曬提名咧？又 佢成個人大嘅三千人表決咗投咗嘅決案咧決議案咧。基本上你可以攞特首嗰個條件咧，係作為一個主體嘅方向性嘅參考，即係話咧，將來嘅提名咧一定會有一個總數，咁呢個總數一定唔係1888嘅，應該係少好多好多，同埋咧應該都會係跟翻咧係每一組都要有一個基本嘅數字，咁而家特首就係15啦，咁我簡單啲咁咧。就你特首頂曬籠都係兩個候選人嘅啫，將來係咪？咁你如果兩個候選人，你每個界別需要15票，咁你將來你有地區直選啊，有功能界別啊，咁唔同嗰啲界別咧，都會有幾十個候選人嘅。咁乘上去咧，分分鐘大致上咧，即係我覺得縮減5倍咧，都唔係過分。 即係3票。 即係話我認為咧。每一個分組的界別，你攞到3張提名票咧，你就可以入閘咧。我認為呢個係符合翻特首需要15，因為第一個特首立法會議員咧有90個咧，你話3個咧，我認為咧，即係叫做我都覺得係夠噶啦。咁3個嚟講，當然門檻就唔係高啦，好多人睇起上嚟。咁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咧，就係、是、特首選舉咧，一路以嚟咧就係、是、每一個選委咧係得1張提名票嘅啫。 係， 佢俾咗 A 就唔俾得 B 啦。 嗯。 咁將來咧又要諗一諗啦。我有3個界別，咁係咪佢淨係得1張咧？咁咪變咗同特首一樣。咁但係特首其實冇界別噶嘛。 嗯。 係咪？咁如果將來係立法會分3個界別，我就認為咧，將來嘅選委至少。每一個界別都應該有1張的提名票， 即是他可以同時提名不同界別的議員。 是、因為如果你想一想，特首是沒有界別的嘛，是一場選舉，是有人角逐，是一場選舉嘛。但在立法會將來是3場選舉，每場都有不同的人落場參與的嘛。如果你拿著這個思路即是擴展下去咧，應該最少一個選委 都應該是每個界別至少有一張提名票。 嗯， 當然啦，這個門檻呢其實就都是叫做幾緊的啦，最好就是每人可以有兩張、三張、五張啊咁啦。 嗯， 但如果跟翻嗰個特首選舉一路以嚟嘅思維，每個人喺一個選舉嘅一場嘅選舉之中啊，係得一張嘅話咧，咁因為佢有三個界別咧，我就認為每個界別一張咧係最少最少，即係應該係。 嗯， 即系咁样去咩嘅？ 嗯，头先你讲到话，即系如果立法会一啲议员要都要喺五大界别嗰度，即系建议啦，五大界别每个界别嗰度攞到三张嘅提名票咁样，系咪？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啦，咁嗱，我又想讲讲啦，即系我喺北京嘅理解咧，就系、是、其实资格审查咧系其实一个负面清单嚟嘅。睇你呢個人過往啊，做啲嘢啊，成啊，係咪真係符合嗰個所謂三個最主要嘅愛國嘅定義啦？ 嗯。 咁但係你政治素人咁啊，點解從來冇講過嘢嘅？咁你資格審查又唔係咁易摟佢喎，係咪？咁啊，問題就係話，咁佢去到提名嘅時候咧，咁佢就要過關啦。咁啊，講翻我都咁多年嚟人大嘅選舉係點啦？我人大選舉都有成千幾人係選委嚟噶嘛， 嗯， 咁佢有好多多界別嘅，咁我就要逐個逐個界別咧，又要做 road show 啦，要介紹自己政綱啦，咁佢哋就會質我，喂，咁我哋有咁嘅問題喎，你點會解決啦？你有咩睇法啦？咁其實咧，透過我兩次我已經選過，而家三屆啊，三次人大選舉咧。其實我是了解了很多，譬如工程界啊、旅遊界啊、中醫界啊， 嗯， 他們很多甚至是基層啊，他們很多很多的關注的東西呢，其實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透過這些這樣的去拿提名的時候呢，那就了解多了。 不是，你講的是資格審查委員會還是個選委給提名的那個人？ 選委，選委， okay。 即是我的理解，資格審查是負面清單，負面清單即是說，如果你以前講嗰啲嘢，令到人哋覺得你唔係愛國咧，咁你唔可以出。咁，但係好多係政治素人嚟噶嘛，咁你係完全冇嘢講過喎。咁你點咧？咁你要去攞提名嘅時候咧，就要證實點解你啱啱大學畢業，你又上嚟選咧？你有啲咩強項咧？你對國家認識有幾多咧？你對基層認識有幾多咧？你知唔知中醫而家係冇代表嘅立法會？咁你又會唔會爭取咧？又點咧？又點咧？咁就一連串嘅問題問啦。咁呢啲人就要做功課啦。咁你做功課，你攞咗提名票之後咧，嗱老實講，你翻到立法會做完幾年之後咧，你下一屆又要攞提名嘅喎。 咁 嗰個同樣提名你人就會問你：喂，當時你哋同我講做咗咁多嘢，你而家四年乜鬼嘢都冇做，我點解再去提名你咧？ 嗯， 係咪？咁就變咗咧，其實佢哋喺每一個界別咧，佢都要深敲喺個四年，如果佢選到咧，就都要做啲功夫。 嗯， 系咪因为佢下次仲要提名噶嘛？ 嗯， 咁所以佢而家成个制度咧，基本上就系集合一个嗱，譬如话地方直选都系噶，从来我哋都唔需要知道啲选委嗰啲界别系点噶，我哋要市民攞提名啫嘛。咁将来咧，地方直选嘅人、地区直选嘅人咧，都要明白，咁佢喺议会度嗰几年咧，都系要记得佢将来仲要翻去攞提名嘅。咁嗰啲咁嘅議案啊，嗰啲咁嘅問題啊，嗰啲界別嘅問題咧，佢就將個地區原本從來都唔出聲唔理咧，佢都要參與啊嘛。 嗯，另外講到咧，頭先講到即係選委本選出嚟嘅立法會議員啦，我見到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就講到話，呢啲選委會產生嘅立法會議席咧，係咪可以俾一啲非選委人士參選？咁但係最終投票嗰啲人咧，都係選委會嘅人士嚟嘅。咁你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咧？定係你了解其實都係要喺即係嗰啲議員都係要嚟自選委會嘅議席入嘅界別入邊出嚟，又再佢哋選咧，係邊一隻咧 ？OK， 嗱，我嘅理解同埋我認為咧，參選選委會界別嗰啲係唔應該需要係選委會入邊嘅人㗎。 嗯， 点解咧？系咪呢个人本身佢唔中意喺地区直选，因为佢又要即系抛头露面啊？咁你知啊，又有一啲唔同嘅政治生涯嚟嘅。 嗯， 佢又唔想考虑功能组别，因为系一个好狭窄嘅业界利益。咁佢想讲多啲长远香港嘅发展啊，各方面啊咁。 咁佢咪選立法會咯。 嗯。 咁但係呢個人，你可以話，咁既然你都選咗立法會，不如你咪選埋選委。咁但係你選委你未必選到嘅喎，咁你選唔到選委，係咪即係立法會你都唔選咧？因為選委其實唯一個目的就係去提名。同埋去選某一啲立法會議員啫嘛，同埋去做立法會議員，去花咁多時間去四年做嘢，係兩碼子嘅事嚟噶嘛，係嘛？咁所以我就話啦，你如果有心從政，喺立法會嘅層面，唔想欠任何業界一啲嘅即係特別嘅利益啊，或者地區要拋個身出嚟嘅，你可以循呢個選委嘅界別。去參選立法會，係咪？咁、 okay. 你呢個人都可以去競選呢個選委會嘅，咁但係你輸咗，你都仲可以喺立法會度再參加嘛？ 嗯。另外啦，資格審查委員會嗰個大家都好關注啦，即係佢係負責立法會啦、特首啦，同埋選委會候選人嘅即係把關啊，會審查咁樣嘅。你自己覺得應該係啲咩人喺呢個委員會入邊咧？係咪即係特首委任都可以咧？ 呢、这個資格審查其實咧，我嘅理解咧就係要嚟代替咗原本有一個叫做選舉主任喺度做緊嗰啲叫做確認書嗰啲工作。係 啊， 咁個問題就係你一個選委主任佢嘅位置喺成個管治架構係乜咧？係咪？咁佢去做呢啲嘢，佢到底舉出嘅理由係咩咧？咁佢只不過係將嗰個程序變咗係一個委員會。咁好簡單，你選舉主任都係政府即係委任㗎啦。咁、我相信呢個資格審查基本上都係即係政府自己去決定㗎啦。我又睇唔到點樣去選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出嚟啦。 嗯，但有啲咩條件呢做呢啲 會啦。 嗯。有咩條件呢？因為而家就話即係我見到譚耀宗就話即係係咪佢哋 嘅條件係啦。嗱個條件。就係、是、真係佢哋自己要有把可以向外界公開解釋到嘅一個愛國嘅定義， 嗯， 係咪？咁佢就要好熟呢、這個個三大條件點樣樣運用，去所謂否決一啲以前講過咩嘢、做過咩嘢嘅人啦、 啊。即係你覺得有啲咩人係適合喺個委員會 的？即係對我嚟講，佢哋嗰個審查個過程同埋嗰個。条件啊，同埋个标准啊，紧要过边个喺度做啫，系嘛？ 咁而家如果佢哋即系审查完个决定之后，应唔应该有一啲复核啊，或者可以即系再上诉啊、呈请啊等等呢一啲机制喺度咧？ 嗱，呢、這个就系大家可能都要明白一下而家嗰个新嗰个成个制度系点啦。你资格审查系做负面清单嚟嘅 ，OK？ 其实咧，去到最后咧。你提名委员会分组咧，你都要攞提名票。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个资格审查嗰一个阶段咧，就唔应该系会好严嘅。 咁但系如果真系有啲人就可能好可能啦，唔知可能好严，我根本嗰一个把关已经入唔到啦，入唔到闸啦，咁我就冇机会去上诉噶咯，系咪咁嘅意思咧？或者冇机会呈请噶咯？ 咁所以咧就系话。你睇下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嗰把尺係幾緊啦、 啊。 咁、但係今日嚟講呢，如果一個參選人俾人 DQ， 都可以去法庭去上訴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你話資格審查話咗一個人係唔符合嘅話呢，其實應該都可以考慮俾佢可以司法覆核嘅。 今次你 變咗同今日嗰個制度呢就比較。類似啲，咁、當然最終佢哋係點決定就唔知啦。 我見到有啲消息都話咧，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咧都會嚟香港，即係有啲講解會啊等等咁樣。你有冇收到啲邀請話見面啊？今日， 我有收到邀請，即係立法會議員就去做一個座談會嘅。咁啊，詳情就唔方便講啦。咁至於係邊個，即係領導人見我哋，而家都未知嘅。 有冇話點樣將即係啲市民意見？因為今次冇公眾諮詢啊嘛，點樣將啲市民意見即係有渠道帶到入去今次呢、這個參與到呢個政改咧？又